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23: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晚上11:00，杭州，我和床头的书本一起度过美妙的夜晚。我看不见西湖的涟漪，但我听得到它的哼唱。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聆听青春，见证未来。各位网友，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82青春联盟的主播佳妮。欢迎大家聚焦982校园信息快车，下面由我带您浏览海内外最新的校园和青年资讯。共青团中央今天转发海南特区报的最新报道，标题是奶奶该不该带孙子，网友炸开了锅。有网友表示，哪条法律规定奶奶必须带孙子，我都替他儿媳脸红。但也有网友说，如果家里老人不帮忙，小夫妻就必须有一个人牺牲自己的事业，可是凭借一个人的工资养家就很吃力，能怎么办呢？小编点评说，家和万事兴，但家家也有本难念的经，还请家庭成员间相互多体谅多关爱。北京市疾控中心最新发布的北京市中小学生近视相关因素调查报告显示，42.84%的学生课桌椅高度从没有调整过。今后卫生部门将联合教育部门加强学生近视及相关危险因素监测，指导教室采光与照明等工作。江苏国米青训学院今天在江苏南京正式成立，这个学院计划在江苏13个地级市中小学建立精英梯队，助力打造青少年足球精英培训体系。据了解，江苏国米青训学院是国际米兰足球俱乐部在中国建立的第5家青训学院，此前已经在北京、上海、四川、香港建立了青训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官方微信公众号今天发布推文，推文写道，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六月已至，我们在欢度校庆之时，也不得不面对毕业的现实。好在已经拥有了你的秋冬与春夏，4年4度君都春，一生一世法大人。天津大学最新发布微博，高考倒计时5天，3年奋斗尽显少年意气风发，一支笔任你在考场上挥洒青春的汗水，相信自己，保持一颗平常心去面对最终的试卷，2018高考加油。好啦，以上就是这个时段982校园信息快车，欢迎您关注北京电台高校广播联盟的新浪官方微博982青春联盟，欢迎订阅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让我们一起分享，一起传递最新鲜最有价值的校园信息。我是982青春联盟的主播佳妮，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回想故乡叮咛，心中升起的喜悦，总在归乡的旅程。当家门再开启时，这世界变得温暖。

璃尝一尝，我请你不自一小心的惦念着暖茶和夜故事，小莫远小莫慢，可笑是行于住影子下， 上正路茫茫，眸中神色老练，毫无顾忌，不知梦翻了好几个别。风流之上伤痕尚未被剪，思量这些也疲倦，不能呈现，发誓拼地一声泪。 繁华的城市，忙碌的街头，总有一首歌能牵动你的思绪，为你读歌，一首属于你的歌。 离人愁，作词李元杰，读歌人韩建强。春去白了华发，落寞了思量，剪下一缕愁丝遮目让人忙。今人断了肠，今天各一方，今生与你相见无望。繁华落寞离人，难敢诉衷肠，昨夜又见当年，弃我不归郎。今夜太漫长，今两股洋洋，今人比枯叶瘦花黄。我应在江湖悠悠，饮一壶浊酒，醉里看百花深处愁。莫把那关外野游留佳人等候，梦里上思情高几楼。 春去白了华发，落寞了思量，剪下一缕愁丝遮目让人忙。今人断了肠，今天各一方，今生与你相见无望。繁华落幕离人，难敢诉衷肠，昨夜又见当年，弃我不归郎。今夜太漫长，今两股洋洋，今人比枯叶瘦花昨夜又见当年，弃我不归郎。今夜太漫长，今两股洋洋，今人比枯叶瘦花黄。我饮在江 窗，此情到几楼？ 就是我全部的家当，屋里呢喃存在不少呐喊绝望。我不是眼中沙子，我不是厚重语词，我只是一个悲伤藏遗忘的孩子，我只是一个背负母遗弃 Thank you. 都是磁铁，别不能被讲解，都想赎去罪孽，再偷偷的怀念。